翻到嚟今个星期嘅商业专题啦，咁啊，首先第一样嘢咧就多谢各位听众啦吓，咁啊肯点击我哋嗰条 link 啦，咁我哋嘅收听率咧啊似乎系真系节节上升啦吓，咁我哋亦都系尽用我哋最大嘅努力吓，尽我哋最大嘅努力咁样样 去回报翻佢哋， 系提高比较有质素嘅节目啦，咁样样 OK。咁上个星期咧，我哋讲开咧就讲呢个 Netflix 啦，呢个。网络电视嘅情况，咁今日咧，咁啊，即系而家录紧啦吓，今日就系礼拜五系啦，咁啊，我应该礼拜一播出街嘅吓，咁样样，因为时间嘅关系啦，同埋资源嘅关系，咁我哋都会要剪辑下嘅，或者系收辑下啲声音啦，咁样样。咁啊，今日咧就王维基咧就讲翻佢嗰个对电视嘅大计，咁亦都系同我哋之前讲个 Netflix 嗰个情况，同埋呢个乐视网系都好吻合噶，系嘛？ 系啊，真系唔使受商规限制咯。所谓商规啦，记得啦，系嘛？第一，规定时间，每日嗰个时间你要翻到屋企。啊，第二个就系地域上嘅规限，你一定要系有个喺人哋屋企好，自己屋企好咧，坐喺电视机面前睇，不受商规限制，系流动电视啦。 系啦，咁佢嗰个流动电视就今日睇嗰个新闻发布会度讲啦。咁啲咁啊，即系呢个古仔啊，只系证明咗几样嘢啫。第一，原来而家去做嗰个咧电视咧，就系唔受呢个广管局限制。啊，第一件事啦，咁第二件事咧，即系阿爷咧，啲公司咧真系好 Q 多钱嘅啫，即系俾佢发现咗，竟然呢个中国移动下边有间公司咧，系买咗，曾经系喺呢个三年前投咗咁嘅牌翻嚟，系用都冇用过，真系，即系都系，即系政府讲埋嗰啲都系废话嚟嘅，即系啲咩浪费大气电波，原来嗰个都系用紧大气电波嘅，啊，咁啊，第三就系始终香港有啲深层次问题咧，去到最尾咧。都系要阿爷出手先搞掂噶啦， 冇错咁样样咧吓，咁啊当然喺录音室入边咧有我大伟啦，杜比， 系你哋好， 亨利喺度嘅， 大家好。 咁既然上个礼拜我哋讲开呢个电视嗰、那个行业啦吓、啊，应该系拍电视嘅行业啦吓，咁啊咁、啊、我哋今个礼拜咧就承接住嗰个题目，咁就想讲下电视剧嘅。咁咧就係講電視劇之餘咧，就唔係淨係講香港嘅。咁啊，我哋都做咗資料蒐集。 香港冇乜好講啊，白哥。 我唔係咁近期嗰個黃子華都 OK 嘅，咁起碼攞多視帝啊嚇。雖然都好諷刺，佢冇多謝過 TVB 嘅，就係多謝 Dodo 嘅啫。OK， 因為 Dodo 打電話俾佢。OK， 啊，咁啊，我哋講個題目咧，咁主要都係集中喺日劇方面嘅。 嗱，其實咧應該點樣講咧？其實就即係今日咧都係承接上個禮拜嗰個情況啦。咁啊，講下日劇啦。咁其實就即係其實呢個 topic 係咪即係叫勾嗰啲嘅？其實都係嘅。其實真係，因為其實我哋想個切入點咧，就係由一套呢個上一季啦，因為呢一季嘅日劇都已經播完啦，包括呢個禮拜都 係冇錯。 由上一季一套日劇咧，就叫做即係咁，大家都有睇過，上個禮拜都有提過噶啦。就是、由呢個半澤直樹開始去講，究竟呢個日本嘅電視劇，佢嗰、那個隨著嗰個時代個改變咧，其實佢哋個製作或者係點樣，亦都有啲咩分別咯？情況就會係咁樣咯。 係啊，冇錯。咁樣點解 年紀最大就我啊？不如我講先啦。 係咯，冇問題。 係喂，日劇咧，我哋細佬嗰陣時咧就好中意睇嘅。 係 就係細佬哥啫。啊，大個嘅時候真係實在太忙，就冇機會睇日劇啦。咁啊～我記得嗰陣時咧，日劇咧就俾一個好新鮮嘅感覺，因為無線嗰啲製作咧，就主要都係無線啦、啊、就相當之平凡嘅啊，同埋似舞台劇，即係冇啲真實感嘅。日本劇咧就個想像好豐富。首先咧，第一套日劇我最記得咧就係《排球女將》，大概係個名係咁啦。係 亨利 啊，尤美啊嗰、那個我都唔記得咗啦。啊，咁咧就好哇，打原來打排球可以咁勁嘅喎，因為神怪到咧一唔知乜乜殺球，乜乜劈球，可以 漫畫式啊， 係好漫畫式啊，即係 comic book 啊咁啊做啊。咁啊，另外一個咩依、這個、 哎、我哋嗰個香港 落水英姿啦，英姿啦。 我哋你話嗰個排球女將咧，香港譯嗰個人咧個名啊叫蘇柔美啊嘛， 係啊蘇柔美係嘅蘇柔美， 咁啊真正嗰個角色個名啊叫小鹿純子啊嘛 ，OK， 咁我諗日劇咧，如果我哋真係接觸咧，譬如我同杜比應該係講緊係70年代尾80年代頭啦，咁 嗰時70年代咧， 咁其實我哋嗰時接觸咧，其實都係都係經呢個無線啦，我記得無線播得特別多嘅，咁其實嗰時咧，如果你睇翻70年代嘅，即係如果我哋喺香港睇嘅，咁其實无线佢哋播电视剧咧，其实基本上系三种啦。如果我冇记错嘅话，一种咧就自拍噶啦，即系佢哋自己拍嘅。 即係譬如嗰啲咩咩狂潮啊、天童啊嗰類型啦、啊、，OK， 咁啊無線早期製作咧係比較多廠景嘅，其實喺外景佢唔多嘅，如果我冇記錯嘅話。 因為咁當時嘅科技上嘅限制咧，你好難將個攝錄機、電視攝錄機拎出去街外咧係拍嘢嘅。咁咧拍親嘢咧，如果夾外景要用菲林啊，菲林就好鬼貴，因為只可以用一次。 冇錯 啊，咁所以同埋啲菲林咧係嗰個解像度，今日用嘅説話叫做解像度咧，係十分之低嘅。啊，冇電影咁清晰 啊！如果你有睇 80P 噶啦， 啊，如果你有睇呢、這個，如果你有睇呢個早期無線拍電視劇，例如呢、這個，如果我冇記錯，即係佢差唔多係第一次拍金融嗰啲電視劇，即係譬如拍呢個《倚天屠龍記》啊，佢基本上乜鬼嘢都係廠景嚟嘅，佢冇乜外景拍嘅， 係好少，同埋冇真實感。我唔知點解咧，我由細個都好追求真實感嘅。但凡發覺啲戲咧冇真實感咧，我就唔係好中意睇，冇種墮入嘅感覺。 冇錯，啲和尚嗰啲頭套都係笠到好頭痛。 係啊，同埋你睇到嗰啲膠咧，嗰啲邊啊黐喺塊面嗰啲邊啊落去，哇！仲有咧清朝嗰啲咁嘅梳邊咧，前邊咧係個頭嗰日仲係有頭髮嘅。 因為無線首創嘅就係將個頭笠咗後邊，跟住當係清朝啊。OK， 係 啦，因為我哋所理解，我哋當時亦都有見過清朝嗰啲照片咧，所有梳邊人咧，前邊都係刮光曬個頭嘅， 冇錯。 咁、你無線嗰啲冚唪當時興長頭髮，喺長毛年代就笠個咁嘅假髮上整條辮，又話清朝，我哋完全係冇個代入感。不過咁，當時嘅選擇咧係好少，亦都係佢劇情咧有部分咧都係好吸引嘅。咁啊有幾套啦，今日近代豪俠傳啦、狂潮啊嗰啲我都記得幾清楚嘅。不過啲係題外話，講翻日本咧，日本嘅電視劇咧俾一種新鮮感，仲有咧。你知啊，人性咧係追求真善美嘅。當時日本咧，係比香港進步好多好多好多 倍 啊！咁所以咧，我哋有種羨慕嘅感覺啊！ 我估嗰時拍嘅日本電視劇，我記得嗰時我睇我都係僆仔，應該都係讀緊小學嗰時候。咁、我嗰時已經係日本播完之後喺香港播。咁我記得如果你係70年代甚至係80年代初嘅日本電視劇咧，其實佢戲路係幾種嘅啫。基本上如果我冇記錯，即係除咗超人片之外咁超人片就我僆仔嗰時已經有啦，超人啊、蒙面超人、足色嗰啲，嗰啲又唔算係啦。OK， 叫奧特曼啊。 咁如果電視劇咧，如果我冇記錯嗰時咧，佢基本上我喺香港有播過電視劇，基本上係分兩種，但係佢大致上個內容咧，或者個主題咧，都係類似係一種點樣咧，係一種勵志式嘅。OK， 系， 即系你睇嗰啲咩排球女将啊、绿水英姿啊、柔道龙虎榜啊， 啊，仲有嗰套我唔记得个名啦，就嗰首歌好出名嘅《斜阳女》 啊，嗰套就系呢个前程感受啊嘛， 前程感受 讲呢个三条友呢个大学毕业之后咧，各奔前程嗰啲，同阿梁振英同胡金， 即系我依稀记得咧，我细个睇重播都系着住对木屐，唔知真系走嗰套， 系啊，即系好烂达达。当时咧嗱，大学毕业生好矜贵噶嘛，竟然大学毕业咧就唔去写字楼做嘅，唔向上爬嘅，唔做专业人士嘅，去咁烂达达闯荡嘅，咁啊即系有种好新鲜到另类咯。同埋有个几紧要嘅，大家都冇即系可能唔系咁多留意啦，唔够胆话忽略啦，就系、日本人咧系黄种人啊，黑头发嗰啲啊，佢所做嘅嘢嘅感染力咧，係比鬼佬片咧係強嘅， 冇錯， 你會接近嘅。咁所以我聽聞咧，當時咧電檢處咧對日本嘅鹹濕片咧係特別嚴格嘅，鬼佬嘅鹹濕片咧係會放鬆，因為咧你一睇鬼佬嗰啲嘢，你知道喺香港冇可能實踐㗎啦，實現㗎啦 嚇。咁啊，大間屋先啦 嚇。嗱，但係睇日本嗰啲咧，哇咁似樣咧，你似似會依香港都可以實現喎，你個夢想喎、可以實。actualization 即係呢、這個嗱呢個題目咧，其實可以開多一集嚟講嘅。如果你講呢、這個呢、這個色情電影啊，咩好咧？其實都係由呢、這個北歐七幾年嘅後期開始解禁，到後期就如果東方社會亞洲啊，其實最強做呢啲嘢就是日本啊嘛。 東寶 咁啊，咁日本你仲記得我哋僆仔嗰時咧，就係有條院線咧，就專做日本鹹片嗰條叫做日回院線啦。當然間公司都執 Q 埋啦，係咪嚇？咁啊，講翻去電視劇嗰度啦。咁頭先我哋都講話，其實佢七零年代或者八零年代初嘅電視劇咧，其實個路數好簡單，亦都係呢、這個勵志啦，即係你肯做嘅，最後都會成功嘅。 勇氣啊！ 咁啊，但係佢戲種係幾種嘅啫，通常都係我唔知點解係咪，即係我哋睇咧就。 买好多翻嚟咧，就讲运动嘅。咁、我唔知佢同佢哋办奥运会之后 咧，1964年咧，东京啊，东京呢个奥运会咧，咁系认为咧系日本复兴嘅一个里程碑嚟嘅。咁自此就好多咧，日本嗰啲点样威法啊，嗰啲各种运动啊，嗰啲就拍成嘅电视剧。 即系可能嗰时冇咁咁排，所以如果你有睇过啲电嗰啲电视剧系讲啲运动嗰啲咧，真系好鬼荒谬。 唔系咁入咗心理投射嘅，咁你战后嘅日本需要经济重整咁啊，要上翻去。咁你鼓励啲国民都努力嘅。 系普遍崇拜日本嘅，因为鬼佬比较遥远啊，日本系好近啊。同埋咧，你唔好忘记咧，任何嘢都一个 package 嘅。日剧咧脱离唔到日本公司喺香港嘅成功啊。当时大院相当成功，大院嘅包装咧，你买啲货物咧，佢包得真系靓到不得了。 系 咁啊，大家咧就喺个时尚咧，就去大院买嘢嘅。 系啊，嗰时如果你睇翻咧，其实我包觉得都系啊，即系其实日剧我谂我睇由头到尾可能而家都即系我陆陆续续即系你都知道日剧佢系有一段时间比较 hit， 有一段时间会比较沉，咁就同 TVB 拍啲剧有少少唔同。其实我不嬲觉得日本拍嘅日剧咧，其实佢某个程度上反映到佢当时个社会嘅情况。咁你话70年代或者80年代初拍嘅日剧咧，佢某个程度上佢都系反映到当时个社会嘅情况咧，啲人系相对嚟讲系有希望嘅。同埋佢覺得都係你肯做都會做到嘅。 其實好有呢個獅子山精神嘅 feel 啦。 咁仲有一樣嘢係團隊精神啦。咁我記得有套咧就《猛龍特警隊》啊。日本好少單獨神探，當時啊，美國片咧係好多單獨嘅神探嘅。 有呢個艾朗西啦。 係啦，係單喂跛都做到不做到呢個探長嘅，跛都可以破到案嘅。嗱呢個即係。呢個美國佬嘅嘢想像啦嚇，咁但係日本咧係好興一隊一隊人，譬如馬龍特警隊咧，有個老嘅叫做三船敏郎，嗰、那個叫咩啊？套套戲都有佢份嘅，嗰個阿伯啊，唔緊要啦。跟住一啲比較年青嘅，有中年嘅，梗有個女人喺度，成隊人咧去破案，同埋咧根據佢哋個人遇到嘅一啲困難困境啊。系牽涉到落去整個大案裏面， 唔係咁嗰陣時比較歌頌呢個集體主義嘅。 係當時啊，同埋勵志你講得啱啊。 同埋本身個社會都係嘅，你見譬如我哋細個嚟睇咧，譬如我先我講就我唔好嘅 TVB 拍嗰啲啦。日劇佢本身有講係團體嘅，咁就同美國劇唔同。美國劇譬如我哋細個嚟睇美國劇好多係嗰啲 無敵金剛， 無敵金剛啊， 個人英雄主義， 無敵鐵金剛啊， 個人嘅好個人。 包括仲有一套係講呢個解剖嗰個叫昆西醫生啊。 系一个人叻晒嘅， 系一个人嘅，基本上都系。 日本佬当时嘅片咧，就系好讲呢个集体主义。 即系除咗超人咧，咁超人嗰个咧例外。咁 超人唔系本人嚟噶嘛？ 仲有更早之前嘅怪兽片啊！今日睇啲怪兽片系垃圾，全部人扮，全部都似人形嘅。你唔可以超越人嗰即系四肢，即系五体啊，个头加四肢嘅。咁你睇翻荷里活啦，同样套哥斯拉啦，日本拍哥斯拉同埋荷里活拍哥斯拉，相差真系十万九千。 头先阿杜比 嗰个真实感啊，荷里活嗰拍嗰啲啊。 即系头先阿杜比讲嗰套《猛龙特警队》咧，嗰个主题曲咧，我就记得咧，广东话咧就呢个徐小峰唱嘅。咁你话嗰个日本仔好出名嗰个咧，就应该系叫做丹波智郎。 系啦，丹波智郎系啊， 仲有呢个仓田宝超，仓田宝超而家就喺香港唔知教。游到你教乜春啫嘛？ 苍田武超啊，丹波哲郎啊， 苍田武超就好多成龙啊、洪金宝，我哋僆仔嗰年代啲戏啊，好抽得嗰个就系佢啦，系嘛？ 苍田武超啊，丹波哲郎啊，丹波哲郎好似系有份做虎偷袭珍珠港嗰套戏，扮山本五十六嘅。嗱，如果我有讲错咧，即系啲听众啦，就可以纠正我啊。佢系扮，但山本五十六本身好矮嘅，呢个丹波哲郎系好高嘅，好有型嘅。咁啊，呢啲就系我嗰个年代嘅日剧。咁仲有一套咧，值得。睇一睇啊！话讲咁日本佬又拍你呢个中国片啊，就中国题材嘅片《水浒传》啊，《梁山108个好汉》啊，咁你都好睇啊，一路睇到笑啦。因为有啲咧，佢始终扮中国啲嘢咧，有啲日本味啊。尤其是刀有部分刀剑都好日本味嘅。 我日本仔佢都几中意拍嘅，你见佢譬如而家你睇，譬如日本仔有几，即系我哋嗰阵时我所谓嗰啲咁嘅江湖小说咧，佢有啲佢都几迷嘅，即系最迷就系呢个三国啦，我估系。 系冇 错。三国你就算吴宇森早几年拍嗰啲去日本放咗人睇噶嘛，咁又中意拍呢个《西游记》噶嘛。我最記得有一套《西遊記》日本拍嘅咧，就係揾呢個宮澤理惠做呢個唐僧噶嘛。宮澤理惠知唔知邊個？ 就好想 get 嘛。公仔你为一个女优啊嘛， 做扮唐僧， 扮唐僧 变扮啊。 咁另外嗰个飞鬼哥嗰个 slap 嗰个咩咩赌钟唔知乜鬼嘢，嗰度喺度做呢个孙悟空啊嘛，好似系。即係類似咁嘅嘢啦 ，OK。咁但係翻翻轉頭就係話，其實某個程度上你，我諗喺70年代啦，甚至到80年代 ，even 去到90年代咧，其實我哋睇日劇咧，都會覺得佢係一種文化嘅領先，即係你感覺啲嘢係比較超前嘅。 嗯， 就同香港嗰啲有少少唔同嘅。 啊，當時嘅日本比香港係先進好多嘅。 佢將啲劇集 好多人去日本買時裝翻嚟香港買。 睇隔時之後呢啲係好多噶嘛。咁啊，你去到八零年代，八零年代之後就嗱咁啊，佢另外有一種劇咧，我記得我都睇過下嘅咧，就係係邊個咧？咁嗰個年代咧，八零年代初期咧，就有一個人咧就好紅嘅喺日本，即係就呢、是、個山口百惠。咁啊，三口百惠咧就會拍啲比較長少少嘅電視劇，嗰時應該都係 TBS 拍嘅。咁我睇過兩套咧、就係 街偶天成， 係啦，街偶天成啦。咁啊，咁另外又你有睇過呢個叫做《赤的疑惑》啊，同埋呢個《赤的衝擊》噶嘛？咁啊， 冇睇過啊。 但你睇翻咧，其實佢呢個類係另外一類戲嚟嘅，即係比較長，可能一拍五六十集。咁佢呢啲戲個大大橋係咩嘅咧？我睇翻，即係今日你又講我睇翻少少，咁我大概啲印象。咁啊，赤的疑惑系讲咩咧？赤的疑惑就话呢个三口百惠个老豆咧就是科学家嚟嘅，咁佢有一日咧就无端走咗去老豆间实验室度，咁咧跟住咧就辐射过量吸收，咁咧就跟住有呢个白血病，咁咧佢中意嗰个咧就去佢拍拖个咧就呢、是這个跟住就要搵人去换血，咁话佢老豆同佢阿妈啲血型都唔啱嘅，就搵到佢条仔，佢条仔好似如果冇记错咧，就好似系三浦友和嚟嘅，跟住后屘发现咗咧个三浦友和原来同佢嗰个同父异母嘅兄妹嚟嘅，咁、另外一套咧亦都系类似咁嘅，其实我同你讲啲咁嘅剧情咧，其实呢啲就似咩咧？ 而家嘅韩剧 feel 啦， 其实佢嗰啲就真系已经系人哋七几年、八几年拍紧咗啲剧 啦， 即系而家韩剧嘅 feel， 即系一定系死人冧楼啊， 一定有车有楼啊嘛。 咁佢嗰时就系拍呢啲嘢啦。OK， 咁就情况就系类似咁样啦。咁但系去到八零年代，八零年代我就好都相对嚟讲，我比较少睇日剧。但系如果日剧佢下一次再好多人睇咧，就已经系去到九零年代嘅。如果我冇记错。九零年代就会去到另一样嘢啦。九零年代就譬如，如果我记得我睇过嘅就系呢个《东京我的故事》啦，即系都系嗰啲柴门文嘅小说改编啦。柴门文系边个啊？柴门文画公仔书嘅。咁柴门文可能后生嗰啲唔知边个啦。OK。咁啊，柴门文个老公系边个咧？柴门文个老公咧就系画呢个货长岛间做嗰个文天检事。咁啊，去到九零年代睇嘅日剧咧，通常都已经系靓仔靓女啊，都系爱情故事比较多。咁即系亦都系话佢嗰个社会已经去到一个 比较富裕啊， 去到一个比较富裕嘅情况啦。咁啊，但系嗰个时做嘅日剧咧，都系兴系点样讲咧？佢爱情故事得嚟之余，佢系一条大桥又拍一季咁拍落去嘅。 系 咁就你会见到嗰个时，你喺个日剧里边睇到就系话，呢东我都个故事已经系比较早，去到后期就系、是、应该系我记得我有睇嘅就系、是、开始就系木村拓哉之红咯。就九零年代后面啦，开始佢哋拍嘅电视剧，咁啊嗰啲已经系完全系可以系 present 到嗰个时日本嗰个国家嗰个经济嘅强大啦。咁、同一时间亦都会开始系渗入嚟啲元素喺里边咯。咁佢又开始唔系讲呢样嘢噶啦，因为如果你睇去到后期做嘅日剧咧，例如系因为你去到九零年代咧，佢开始系有一啲系叫做点样讲咧，佢个故事类型开始有少少唔同，就系、是、话其实佢系开始慢慢系会讲，即系除咗你嗰啲即系隔离界去嗰啲之外咧，就开始系会讲去探讨一啲社会嘅问题嘅，即系例如你睇一啲，譬如好似系如果我冇记错啊，睇嗰啲咩一零一次求婚啊，同埋屋檐下，以前系睇 GTO 嗰啲咧。佢哋開始就係通過個故仔去講嗰個社會個， 佢開始改變緊啦，因為嗰個服務業興起係啦， 係啦，咁變咗就有少少同價時有少少唔同價時，就通常都係好嗰時啊，日劇都係同 TVB 嘅電視劇都差唔多，即係都係大團圓結局噶嘛。咁、但係佢後期開始呢就 唔係馬遜的故事都 OK 嘅。 馬遜的故事佢係一種，即係馬遜的故事佢係一種比較長嘅，比較長嘅電視劇，但係佢最後佢 去鋪車嗰樣都係一種比較舊式嘅模式，就係話都係例子啊、嗯。你肯做，最後都會成功啊。嗯、即係 雖然八八半最尾又執咗 嘅。啊，雖然最後執咗。咁另外一類咧，就係譬如你見到就其實我睇得比較多咧，嗰時都係仲讀緊書嘅時候，我睇得比較多係睇譬如你喺木村拓哉去做啲電視劇。其实某个程度上，佢都已经开始反映个社会嘅另外一面，即系你见《穿越做》譬如好多套都系嘅，譬如你睇《悠长假期》啦，你睇《Love Generation》啊 ，even 你睇到后期嘅，即系如果再后啲，譬如《Good Luck》啊呢啲电视剧，其实以木村拓哉系一个主角嚟讲咧，其实佢永远都系做一个，佢永远喺个故事里面咧都系一个社会嘅失败者嚟嘅。咁但係个故事里面就譬如你睇长假系嘅，有长假期已经系嘅。即係佢话佢弹钢琴好叻嘅。但佢永远都系赢唔到咩奖。佢扑佢去家仲要喺间嗰啲咁嘅死人钢琴学校，即係你当而家去通理琴嗰度教琴嘅嘅。即係好似好有能力嘅人，但永远俾个社会忽略。但佢呢个故事去到最尾呢，佢都会出人头地㗎嘛。 嗯。 咁你见譬如有长假期亦都系嘅。有长假喂 ,sorry, 即係譬如 Love Generation 都系嘅。佢喺间钢琴公司里面做。佢好似好有能力嘅，但永远都系升唔到佢，系去到最尾先至会有一个咁嘅情况。其实佢呢木村拓哉系一个比较有指标性嘅人物嚟嘅，即系如果你唔计佢啲搞笑电视剧，佢其实某个程度上已经系讲紧个社会里边就系、是，即系呢啲好易投入噶，即系你个个唔会讲自己冇料噶嘛，你讲自己系有料噶嘛，但你个际遇同木村拓哉一样，木村拓哉靓仔你咁多，都系咁嘅际遇，咁你嗰啲人睇到会有共鸣咯。 嗯， 就算去到后期有一套，嗰套我就睇过少少，但我就冇睇。嗰套就系同阿边个做，嗰套叫《美丽人生》，同阿边个做，嗰、那个女仔就做个跛嘅，佢又做个剪头发嘅，即系佢开始个模式会改变，会慢慢会present 翻一种比较有挫败感嘅故事出嚟嘅。咁同一时间咧，你喺日剧其实佢喺我谂系90年代后期到2000年系最多，就系、是、拍一啲我哋所谓叫做职业类嘅电视剧啊，即系最出名啦，拍嗰啲，譬如而家仲拍紧啦，佢嗰啲咩救病。 90年代后期咁都系拍咁，譬如我川岛哉讲嘅《律政英雄》啦， 好似有套叫咩《新闻女郎》 啦，《 新闻女郎》系 啊，《新闻女郎》我睇过一集，其实都话俾你听啦，即系好少睇日剧啦，过去呢廿年啊，但我记得睇过。有一套好出名嘅，大概1997年度叫做《新闻女郎》， 嗰套 第一集， 嗰套就系铃木普奈美做噶嘛， 佢做到首播唔系主播啊，即系 Chief Anchor Anchor 半季子， 系啦， 第一集咧讲佢翻工啦，哇，咁啊，终于咧有机会做首席女播， 旧嗰个主播退休啦， 啊，俾佢第一次咧就喺黄金时间读报告新闻啦吓，点知第一则新闻就报告佢老公死咗，系啊，就系呢样嘅，讲落去啦，咁又交翻俾你哋啦。 佢因为佢开始系拍一啲我所谓叫职业系嘅电影，头先阿杜比讲，譬如呢个《新闻女郎》啦，到后期呢、這个呢、這个福山阿志同话呢个蔡志都拍过套呢个叫《美女与野兽》，又系讲报新闻噶嘛。咁后期又再多啲就系、是，譬如你睇嗰啲咩《救病院24小时》啊，而家仲播紧啦，即系仲有仲拍。我谂譬如啱啱上一季先做第6季好似，即系如果你唔知系咩嚟嘅，即系等于嗰套《On Call 36小时》啦，即系类似咁上下嘢啦。 冇错。又有啲题材、 啊、又或者系律政英雄啊，或者系 Good Luck 啊，即系律政英雄就讲做政府做律师啦、啊、，OK， 咁啊，譬如 Good Luck 咪讲飞机师啦、啊，白色巨塔呢啲咁嘅戏咧，都系同职业系有关嘅。咁同埋你见喺拍呢啲类型电视剧咧，开始日本都变，同届时有少少唔同。如果你同睇届时睇，譬如喺东京嗰啲故事啊，Love Generation 啊，甚至系悠长假期呢一类型嘅戏咧，佢开始唔同就系点样？佢就系集集清嘅。咩意思？即系每一集系一个单元，睇完就下一个单元，即系都系呢班人做，但每一次都系做唔同嘅故仔嘅，就同介事唔同，一个故事一路拍13集，一路拍落去。 处境剧啊，可唔可以叫做啊？ 而呢样嘅就我系睇香港电视剧就好少会咁样做。 我咁到我哋嗰啲叫处境戏剧嘅啫，永远得永远嗰个场地都一样嘅。咁佢嗰度会跳出嗰个场地嘅、 就有少少唔同，即系无线都有拍过，无线通常去拍一堆咪拍15、16集，星期六或者星期日播咯，即系一个单元。都系嗰多人做，但日剧就好多年前已经开始系咁样，可能啲人真系冇乜时间睇啊，变咗。 我每一个礼拜播一集嘅。 啊，咁同埋日劇你都睇到，其實近呢二十年都係個收視係不斷咁跌嘅嘛，基本上係 冇錯， 即係冇，即係頭先我哋啱啱話嗰套咩《半澤直樹》先至話去到最尾嗰集去到四十幾點收視啫嘛， 係 啊，但係對上一套戲有呢個四十幾點收視，已經係呢個《美麗人生》係二千年播嘅啦，即係已經係十 Q 幾年前。 咁嗰陣時個題材唔同嘅，咁佢《美麗人生》都比較勵志啲，咁啊即係對面你咧。虽然系好坎坷啦，咁最尾咧都系一个吓大团圆结局咁样样嘅吓。 咁啊，另外有一堆戏啊都有睇嘅。如果你有睇过咧，就佢哋中意揾啲小说去改编去拍啦。即系 David 嗰次都同我讲，即系有个作者啱啱今年死咗冇耐啊。 系啊，山崎丰子。 啊，山崎丰子啦，山崎丰子其实佢好多都系山崎丰子，佢嗰种拍法就点咧？就其实就类似真系阿杜比嗰时讲，就好似我哋细个人睇《狂潮》啊、《家变》嗰啲啦，就 系 好似系有。好似真係有嗰個歷史嗰個背景去拍嘅。 山崎豐子嘅所有小說呢，其實都係拍緊呢戰後嘅日本點樣嗰個工業啦，喺個社會經濟方面。佢係叫社會小說家嘛。咁專門啲小說呢，就根本就攞返個真實事件。 冇錯。 跟住就改咗個名嘅啫，咁樣跟住就成個 file 砌埋一齊。咁寫本小說㗎啦。 咁佢 有種社會關懷啦，即係就係香港電視劇嘅缺乏啦， 但系好惨嘅，好小说咧，全部都系啲主角咧，除咗嗰套叫做《不毛地带》叫做 O K 啲之外，嗰啲因为冇乜事之外，全部啲小说咧，嗰个结局咧都好悲惨嘅。 即系佢嗰啲小说咧，如果你有睇过或者有睇过啲电视剧咧，我睇过几套啦。其实佢个故事大致上嗰个讲法点样，其实嗰啲嘢睇得多，真系睇坏人嚟嘅。因为点解咧？永远嗰个主角咧，佢俾你嗰、那个。 一个大时代， 喺一个大时代里边，佢就去做一啲嘢，但最后个结果咧，佢都系好无奈嘅。 系冇错。 即例如睇咩咧？睇呢、這个，如果你有睇呢个美华丽一族，就系、是、呢、這个木村拓哉做嘅。 系冇错。 最后都系救唔到间公司，咪走上山就自杀啦，系咪？ 系冇错。 咁啊，譬如你睇头先你讲《不毛地带》都系啦，《不毛地带》就系阿边鬼个做噶嘛？ 做唐周寿 明，唐周寿明做，但系佢做到最尾都系嘅，佢都系即系。其实个个都叫做社长噶嘛，佢都系要同佢个社长一齐退落嚟噶嘛，系咪？ 哦，其实咧嗰条友咧真实嗰个故仔咧系仲有一种，即系山崎丰先写到佢嘅时候好似好悲咁啦。咁真实嘅故仔佢好似系咁前几年先死嘅啫。系啦，咁佢系最尾系都翻去嗰间公司去做呢个 director。 因为你北部地界，北部地界系讲紧两间公司啊嘛。佢同阿岑明做翻就 伊藤商事啊。 就我唔知佢做，我唔知系佢系做伊藤忠商事。咁佢另外嗰条粉肠成日同佢作对嗰间就系远同商事啊嘛。即系日本四大商事其中两间啊嘛，即系好大个米公司。 即系其实商事咧，即系做 trading 嘅公司系啦。 系一间好大嘅 trading 公司嚟噶嘛，甚至去到后期，譬如呢排做嗰啲咩命运之人啊。甚至系嗰套北沉的太阳就冇拍过电视剧嘅，我睇系睇电影嘅，就系、是、嗰、那个道边谦做嘅，就讲 JAL 噶嘛，讲日本航空公司噶，个个最后都系 好乸灰嘅， 都系好乸灰嘅，真系。 大卫啦，亨利啦，有啲人咧，好似我哋咁咧，就有一段 missing link 嘅，即系有一段空白嘅年代就冇睇过嘅。咁喂，头先我哋上市咩上市点写啊？中文？ 商事， 商事系啦， 商人个商， 商人个商，跟住事件嘅事， 事件嘅事，商事即系 trading 啦， 系啦， 香港叫 trading 啦，贸易行啦。 好得意嘅，你发觉咧，间公司入边啲间咩生意都有得做嘅 ，OK。 咁你譬如好大嘅几间，譬如三菱商事，株式会社，三井商事株式会社，远红。商事主席会社，不过佢哋啲会社真系好 Q 大间咯，因为我记得我成日上过做， 当然系全部国家支持嘅啦。 佢系国家支持去做咯，即系咪好似韩国嗰啲大佬咁夸张咧？都怕住，其实真系，因为好多系战后，跟住慢慢一路越做越大咁样做出嚟嘅公司。 系即系啱讲翻，除《不毛地带》之外咧，咁啊山崎丰子嘅所有小说咧，其实都讽刺时弊嘅，讽刺当时嗰啲咁嘅战后嘅日本嗰个机构啦，即系啲公司啦，咁嗰啲黑幕啦，系点样去搭铁嗰个社会嘅不公平同埋无奈嘅。 哇！佢因为佢涉猎个范围好大嘅，譬如你睇，譬如白色巨塔啦，头先冇讲啦，白色巨塔系讲医院噶嘛，系咪？咁你华丽一族就系讲嗰时银行要合并啊嘛，即系其实就同早几年就整多镬系类似咁嘅嘢噶嘛。你北无利大就系讲商业社会 ，OK？ 咁你譬如命运之人就系讲呢个传播啦，即系讲报纸去爆料啦。其实佢成个故仔就系讲系日本系呢、這个美国归还呢个冲绳岛俾呢个日本啊嘛。嗰个故仔啊嘛，其实系讲紧咁个故仔就系其实佢爆一单料就话其实 係日本政府暗瓦底俾錢美國政府賠翻俾日本政府噶嘛，就係成單嘢就係咁樣噶嘛， 啊咁當然啦，咁啊，所以叫社會小說家啦，嚇，即係所有嘅佢嘅題材都係牽涉到呢個社會。咁當然咁佢寫嘅係小說啦。咁由於佢寫嘅小說咁大嘅震撼力咧，嚇，咁亦所以點解會翻拍翻做電視劇係啦。 再講到震撼力咧，最近我哋啲非體日劇族啊，都有留意套嘅，就係《半澤直樹》啦。 係冇錯。咁《半澤直樹》咧，就講緊個古仔，咁啊啱講咗嗰兩個年代啦，戰後嘅日本點樣嚟自啊佛粉圖強，跟住咧到啊口車華啦，大家都係發覺個社會比較富裕。咁咧咁啊《半澤直樹》咧，其實咁個古仔係講緊咧就係日本泡沫爆破嘅時候啦。 嗱，《半澤直樹》呢個古仔比較得意嘅地方點樣咧？佢個古仔就係話佢哋三個人啊嘛，應該就係呢個半澤啦，另外係咪嗰個 近藤？ 近藤同埋嗰個道真啦， 道真嚟 道邊啦、 啊，道邊嚟 咁佢哋三個都係啲喺呢個即係每年嗰啲銀行即係大型嘅企業去搞呢個招聘會嘅時候識嘅，跟住大家入到去銀行裏面做，咁、就大家各有各嘅發展啊嘛，係咪？咁但係佢故事就擺咗喺呢個泡沫經濟爆破之後，咁咧銀行間間都唔掂，佢仲走去銀行撈嘅故仔啊！係 冇錯 啊，即係威啊冇你份啊，走咗衰嘅實有你份。咁但係半澤直樹呢個故仔，佢比較特別嘅地方咧，就係話我自己睇就話佢。佢同我頭先我哋講嗰啲日劇咧，佢最主要嘅分別點樣咧？頭先我哋講就話好多古仔裏面都係啲主角係好無力啊，認命啊，個社會改變只會改變你啊，你唔可以改變個社會噶嘛。咁《半澤直樹》呢個古仔就有少少唔同嘅，因為點解咧？佢係佢第一件事，佢呢個古仔咧只係得十集嘅啫，就同我哋一般睇嘅日劇唔同嘅，通常係十二集或十三集。 系 咁，同埋佢系好聪明地咧，佢就会将十集嘅故仔咧，其实佢系拆开做两个故仔，即系你追头嗰半咧就睇头嗰五集，尾嗰半咧就睇尾嗰五集。 系 咁变咗咧，佢就啱啱就喺我哋头先讲嗰啲日剧嘅唔同啦，即系而家就冇人拍，即系你可以拍嘅，即系十三集一路落去一路古仔，其实嗰啲而家唔系主流嚟嘅。如果你有睇。近呢兩年啦 ，OK， 比較多人睇嘅日劇咧，譬如你有乜出嘅，譬如《神探伽利略》，譬如 Doctor X， 或者而家仲有人睇嘅，譬如救病院廿四小時呢啲，佢全部係單元咁樣去做嘅。咁啊，《半澤直樹》有少少唔同就係佢係五集五集咁樣去做。咁同埋好多人會鍾意睇咧，我估啊， 佢嘅古仔有連貫性嘅， 佢嘅古仔係有啲連 好有連貫性。 佢古仔係有啲連貫性之餘咧，就係話佢係講出一啲一般喺日本打緊工嘅人唔敢做嘅嘢，就是、挑戰你個上司啊嘛。係因為 佢日本咧係個好壓抑嘅社會，日本人好 discipline， 另外一個意義就好壓抑嘅，所以壓抑咧就有呢個社會嘅秩序。 咁所以點解日本啲 AV 咁發達啦？ 係啦，佢一定有個 outlet 去爆出嚟。除咗靠睇 AV 之外咧，而家咧半澤直樹咧就係一個 outlet 啦。 系啦，冇错，因为之前嗰啲日剧咧，全部啱阿亨利讲咗啦吓，咁啊早期嗰啲都系点样励志啦，啊咁啊只要你肯努力，咁佢系只不过系讲紧你系身为一个普通人，点样向上爬，咁啊最后就得到成功，咁向上爬咧就可能创立自己嘅事业啦，或者系慢慢建功立业啦，咁啊个全体都好支持你嘅吓，咁佢遇到个障碍都系少少嘅啫。咁之後到呢咁就開始就啲愛情片出現啦，咁同埋係山崎豐次嗰堆就呢個社會嘅無奈啦，或者係自己嘅生活喺大時代入面啊，咁到都係最有無力感啊。咁但係半澤直樹呢套嘅出現就係你挑戰權威啊，挑戰咧其實呢就唔關我事喎、啊。个社会嘅问题嘅啫 ，OK。 因为佢有个唔同就点样咧？即系我哋嗰个睇嗰篇文章喺度讲就话，其实佢同另外一套咧，如果你讲职场嘅，即系唔系日剧咧，你当系公仔书啦。之后我哋早几集都有讲过，即系同呢个道间作系有少唔同 嘅。 因为道间作就一路呢条友咧，即系真系行运行到脚趾尾嘅啫。最后做到社长，仲可以做到社长之后退埋休做会长。咁但系喺一间。真系一间咁大嘅公司里边，喂，大佬社长得一个嘅啫。咁通常你睇就系羡慕嘅态度啊嘛 ，OK。但真正你翻工嘅时候就唔会系咁样噶嘛。咁但系不过直树佢嗰个古仔就系话 ，OK， 你即系我谂佢写得出嚟啊，咁多人睇啊，即系唔系就系日本啦 ，OK。你就算东南亚，譬如台湾啊、香港啊、even 大陆都冇人睇咧，就我谂佢某个程度上咧，佢里边讲嘅古仔咧，同嗰啲人真实嘅情况遇到咧。 即系我唔敢话有十足啦，都类似啦。 系冇错，根本上就系、是、阿本泽直树个古仔咧，点样样个上司 大概讲俾我哋听下，大概系点样嘅咧？ 个上司点样俾嗰个下俾只镬下属咩咁啊？个行长咧同埋外边咧就夹埋咧就话做啲造假数啊咁嘅情况咧，咁其实咧日本咧其实早前咧。冇几耐真係爆單堅嘢出嚟嘅做啲。 我哋讲讲下嗰间 Olympus 喎做下數嗰间。 冇咗係啦。 个鬼佬鬼佬 CEO 辞职㗎我记得好似係。 咁日本咁好似好嚴重咁其实如果啲放豬喺大陆呢根本上呢係多到係銀河沙數嘅咁嘅情况係。 又唔夠膽拍啲咁嘅劇大陆。咁香港都有共鸣啦我唔可以话係好普遍但呢我相信有唔少打工仔呢遇过啲咁嘅 case。 即 係 有銀行界嘅。係啦。同 业啦。点解有共鸣呢香港呢除咗大陆有自己嘅嗰个社会因素啦社会嘅背景啦。但香港同日本呢都係啦日本有科研嘅行业。香港少但日本亦都有服务行业同埋金融行业包括金融行业香港系好似嘅而喺呢啲咁嘅斯文宫里面呢表面上系斯文但里面大把禽兽衣冠禽兽啊整死你啲下属。 即系银行基本上系最邪恶嘅地方。 即系揸支笔都系整死 人。好多行业都好邪恶嘅。 嗱，你睇睇佢嗰个古仔个故事，譬如我哋讲头嗰五集啦，头嗰五集其实就围绕住就系佢公司个阿半泽个老细啦。咁又为咗即系我哋一开头睇嗰时得，佢系为咗表面系冲个业绩，就会系全部分行嘅第一位做个贷款，咁就唔清唔楚咧，就借咗钱俾一间好似系做钢铁嗰间公司啊嘛。 咁其实好现实嘅，其实。讲返嚟银行入面好多分行行长都系咁样做 ,ok? 嗱即系我以前呢初出去做嘢一阵呢啲朋友讲嘅话银行里面最 corrupt, 最贪污呢就系借贷部门。啊借贷部门嚟借钱嘛你要我拿我湿啲嘢俾你你就签咗佢啦借俾我啦。 啊就可以俾啲抵押品你明明系值500万嘅你估价1000咁。 係啦最贪污嘅。哇我仲讲个故事俾你听嗱我就冇咩个黑镬不过呢当时去一间即系嗰间公司呢就做即系 China Trade 嘅。咁我老细呢就有个叫做老友呢就成日上嚟呢就搵佢拎住个大水壶你知啦当年有个大水壶。 我去买几瓶一个。 喂哇穿到云。通常呢啲出嚟捞世界人都知道呢就秘书系要俾面嘅。呢度有上嚟当啲秘书呢系垃圾嘅。唔彩又哇个个争会反转。点知有人报纸睇到。廉署拉咗佢，佢真系做银行信贷部，哇！我哋班友唔知几开心啊！ 因为 即系贪啊嘛。 其实佢现实社会都系，即系如果真系大家都系打个工咧，都会系噶。即系好多时，其实又点样讲？就算香港都系，就算我哋嗰时做 sales 又好，你做低层、中层甚至高层，好多时你都唔明白你老细喺度谂啲乜嘢。但系你又唔会特登去挑战佢去做啲嘢错，但明知佢做嗰样嘢系有问题嘅，你都系跟住佢去做。但系我唔敢话你系共犯啦，咁大家打份工嘅啫。咁你最后系咪都系有啲利益输送咧？我谂某程度上都有，即系我唔敢话一定系有金钱上嘅利益输送，可能系请下你食饭啊，请下你去跳下舞啊，夜总会啲实油嘅基本上。咁啊变咗有少少唔同咯，又系。但系个社会系咪真系咁样嘅咧？咁其实都系。咁但系半日直树翻转头讲就话。即系成日啲人又话讲呢套嘢好笑，唔系啲人讲好睇就因为佢话佢成日好大声去屌鸠佢老细噶嘛，系咪先？ 系 咁喺真实嘅情况里边，梗系唔会啦。即系唔系你都可以咁样做嘅，要谂住听日唔翻工嘅话， 冇错， 你系绝对可以咁样做嘅。 咁系啦，点解共鸣咧？就太多啲做打工仔嘅咧，俾啲上司 唔系佢系 恰过啦， 佢系屌鸠佢老细，仲可以补到镬啊嘛，仲喺度啊嘛。 即系其实佢嗰样嘅就点？即系当然系戏剧化少少嘅总名嗰啲，你帮佢睇，坦白讲一句。但系真正个情况就系话。其实你系可以屌鸠你老细，但系心里边屌，即系如果你做完，你真系搞掂佢一样嘢，佢又真系吹你唔涨咁啊！坦白讲嗰句，即系但系佢就用一种比较戏剧化嘅方法做出嚟咯。即系如果佢真系收数咁叻嘅，顶即系嗱，当然佢系一间日本公司，可能佢哋嗰个文化系咁样嘅。如果我系佢啊，我收数咁叻啊，我扑你个街，我自己开公司帮银行收数啦，屌！我使叫佢打工咩，大佬？我第一镬收5亿，第二镬要搞100亿，我点搞啊，大佬真系？ 咁当然啦，咁由于日本咧，咁个情况就唔同 即係其他商業社會嘅。咁對，因為佢咧點解會維持佢個忠誠度對個公司咧係好強嘅、第一樣嘢。咁啊，依個係一個武士道精神啊演變出嚟㗎啦嚇。咁所以咧，你話叫佢背叛公司喺出面搞間咧去做獨立咧，係比較少嘅咁嘅情況發生嘅。 同埋你睇佢呢個故仔咧，啲人睇完覺得都好有興趣睇又點樣咧？其實我哋睇啲雜誌都有去研究呢個故仔。如果你當佢真係有真實嘅情況，佢會話其實你喺一間公司裏面做，哪怕一個小職員或者點樣，其實你應該係有啲咩條件咧咁去有咁去分析㗎嘛。話第一件事，最要咧你喺呢個公司裏面咧，就你唔需要一定要拉黨結派，但你一定要有朋友。即係佢嘅朋友就係佢嘅兩個同 事。有資訊啊，係、 有 資訊收 風啊，有呢、這個資訊啊嘛，係咪？咁啊，另外一樣嘢要有咧，就要識得去利誘人哋啊嘛。即係利誘人嘅意思係咩？如果你有睇個白直樹咧，就例如就喺呢個頭嗰五集咧，就去利誘嗰條嗰間老細嗰個情婦啊嘛，因為佢又想開間鋪頭啊嘛。咁我同你攞埋方幫你申請貸款啦。咁我即係係咪我唔知啊？但係真係咁樣去做啊，去利誘人咯，甚至去到第二 part。去利有嗰個太子爺，即係嗰間呢個叫做 伊勢半島酒店 伊勢半島酒店嗰個太子爺啊嘛，咁呢啲係要需要做。咁第三樣就係、是就算明知係黑鑊嘅，都可以好有技巧咁去化解噶嘛，其實。 咁佢又唔係利有嘅，咁其實咧佢嗰個即係我睇翻嗰篇文章啦，咁最想講嗰樣嘢就係話佢係換清楚啊，佢心目中。嗰人性化嘅一面咁樣係啦、即係 hit 中你所即係你個 demand 啊，最緊要你需要嘅就唔係我提供，我有好多資源冇用嘅，你都唔需要我啲資源嚇、但係我 hit 中你係需要呢筆錢啊嘛，你係需要想自己創業啊嘛嚇、你自己做個企業家啊嘛咁樣咁啊，除咗你有個情婦之外咧，咁亦都俾個。我哋啊做 sales 嘅都系要 create 个 dream 俾佢 ，OK 啊，一个梦想俾佢， 因为打工系好紧要，系有一样嘢点样咧，即系你喺办事处，佢系仲劲啲啊嘛，佢乜差嘢 tools 都冇嘅，佢都可以搞掂单嘢。但如果系真正嘅职场里边咧，譬如我自己打工嘅经验就系，通常有啲乜鬼嘢溜难搞嘅嘢咧，你老实叫得你去做咧，你通常如果我嘅经验啊，通常咧你大概会知道你搞唔搞得掂嘅。因为你老细搞唔掂就好正常，因为你老细根本唔知发生咗咩事，咁佢叫你去搞咧，你比较接近嗰个问题核心咧，理论上你去掌握咧就应该比你老细叻嘅。咁通常咧喺职场里边，如果真系做咧，通常我做法会有几样嘢做嘅。如果你个人，如果你间公司系一间好现实嘅公司啊，即系如果我都打过一啲好现实公司，第一件事咧叫老细加人工，佢实加俾你嘅，你唔使嘅。因为如果要半扎食树啲咁嘅结果咧，佢谂住你都香梗嘅，你都唔会斗多半年粮噶啦。佢加俾你冇所谓嘅，坦白讲一句，钱又唔系佢嘅。咁第二件事咧，你要做嘅咧，因为你最黄金嘅时间咧，就系你去接呢个 assignment 做嘅时间。因为个个唔想做啊，你做啊，咁你啊有权去 ask 一次。 即系一个危啊，即系一个机啦。 系啊，咁你可以呃税加人工， 掂都死噶啦，不如咪搏一搏啦。 你可以呃税咩？呃税嘅加人工俾你又得，你可以呃佢俾啲 tools 你觉得 tools 例如咩？即系可能俾多一两个同事帮你手， 系 或者俾一啲即系你话交际费又好，乜都好，去搞呢样嘢。通常喺嗰个情况，如果单嘢系真系搞到咁 Q 大镬咧，你老实都唔争在噶啦，吓望我嘅啫。咁如果你冇，如果你有 tools 咧，如果掌握到个问题嘅核心咧，理论上你去解决呢个问题咧。个成数系比较高啲，不过佢就好神化，佢真系乜 Q 都唔使嘅屌，佢啊几个朋友咁啊，去银行嗰度攞啲嘢嚟影印下呢样嗰样啊，威胁下呢个啊，你又下嗰个啊， 即系佢拍到咧啊，半扎直树基本上同个特务冇乜分别嘅，咁啱校勘时间啊，又攞部影印机出嚟，就可以走到个仓嗰度咧，就影印嗰张 voucher 咁样。 之前唔知有冇啲银行监管条例，基本上我谂佢都犯 Q 齐嘅，屌你真系。 冇错，系全部都系不择手段啦，完成佢嗰个目的。 当然佢每次。佢完成咗阿 Simon， 但系喺古仔里边，你会见到其实啲人好中意睇嘅，例如咩咧？即系佢个里边就系话你要呼喝你个老细啦，但系呢样嘢大家想做嘅，但系做唔到。咁但系啲人亦都睇得好开心啊！就咩咧？即系例如嗰个黑旗财政厅嗰条友，即系两剂都俾佢冇保育噶嘛？你系咪先？ 冇错。 即系话我想整死间银行啊，但系整佢唔死啊！真系咁啊，同埋每次都系挑战啲权贵噶嘛，即系包括呢个大和田就系嗰、那个即系社长下边嗰啲，即系啲高职位嗰啲 啊，系咯，即系谷部睇一睇嗰啲啦，系啦，董事会入边嘅人啦。 但佢又唔係貪好多，佢係貪幾百萬日元咯，我心死啦，做個董事咧貪幾廿萬港紙啫，大鑊啫。即系望落去就好似唔系好 make sense， 最少贪几千万啦，华大佬真系。 系、哦、我祖国嗰啲咩分行行长咁嘅小镇都有三亿嘅。 即系就嗰个东莞嗰个唔知咩行长都话去澳门赌钱输几亿啦，好似系。唉，佢嗰啲真系好少儿科啊，坦白讲佢真系。 嗯。 咁但系佢去到最尾亦都系会去翻睇，特别系睇到最尾嗰集，个个谂住呢镬嘢都大翻身啦，话大和田点会去搞掂？啊，点知佢又俾人打咗柴喎，屌又真 系， 佢又俾人突咗去唔知边度做嗰间，好似有间做 咁咧。呢个亦都系讲到明咧，而家做得你老细咧，又点都咧，某个程度上都系有啲嘢叻过你嘅 ，OK 吓、 啊？哦，佢有过人之处，有两道板斧 嘅嘢咧，系唔同个员工所谂嘅嘢嘅 ，OK？ 即系去到阿社长都喺度讲，就系话其实即系如果你见到佢，其实嗰个古仔到最尾，你都系觉得其实呢个半泽都只系一只棋子嚟嘅啫嘛。最高手个就系社长啊嘛，社长话：，唉，咁我系唔可以掟紧咗呢个大和田噶，因为大和田都有佢嘅派系噶嘛。 冇错，佢掟咗佢有另一条友上嚟噶。 咁啊社长啊冇啊，集中咁心有所辣，全部剁晒噶嘛，点啊？即系一定要留翻喺度嘅，因为就算呢个冇咗，都会有另外一个出现噶嘛。 系冇错，即系就算周永康铲除咗，有另外一个周永康出现嘅，你抽下水先啦。 喂，不过咁讲话呢度咧有啲数字啊，有个调查几鬼过瘾噶。咁佢话咧有间叫 360D 人财富财富人力资源顾问有限公司嘅调查就话咧有 68% 嘅上班一族咧系孭过黑锅嘅，哇，即系超过三分之二。第二咧，其中51%即系超过一半咧系会选择忍气吞声，管咗吞咗佢啦，食咗佢啦。咁、只有咧29%，即系唔够三成嘅人咧系会谂计反击。 系咁呢个系讲紧系呢个。即係日本嘅情況啦 嚇，喺一個大企業裏面都係，因為點解喺一個大企業裏面就係話，頭先阿杜比都講過，因為佢同你從佢個電視界睇到，佢哋係一個集體嘅，即係佢當公司係一個成員，係一個集體去做，即係 唔係我哋喺管理學上面叫做 C-field 而家日本嗰只情況啦，即係一個家族，即係當你一個屋企人啊，公司咧就係你屋企一部分， 跟住就會照顧你一世你能力好同唔好咧，到時 所以而家係終身制嘅日本係 但係呢啲已經明日望。 啊！呢當然 已經有炒人啦。從前咧，即係佢一世為公司做嘢，咁啊退休之後咧，仍然咧係要翻去公司附近啲公園坐噶嘛，啲阿伯啊嘛。 係 啊，而家冇呢家嘢，日本開始炒人。 即係 Sony 啊 ，Panasonic 啊，開始都改制啦。 嗱，講翻 Sony， 講翻 Sony 呢個字咧，就香港同埋英國咧讀 Sony， 美國佬同埋加拿大佬咧讀 Sony。 Sony， 你睇翻咧，譬如你上網睇到 CNN 啲廣告啊，嗰啲係 Sony， 就鬆爭個鬆啊 咁啊，变咗你会啲人睇得几过瘾嘅呢啲电视剧嘅啫，因为佢真系反映到个现实嘅情况啦。而嗰个主人翁亦都做咗一啲你都唔够姜做嘅嘢，咁啊，你咪会睇到觉得有共鸣咯。但系当然你翻工嗰时都系咁样嘅，都系变翻死狗咁样， 都系变翻嗰六成嘅几个人嘅 OK 吓。啊，不过咁讲啦，嗱呢度有另外一个调查讲啦，佢话咧即系你要反击翻老细咧，喺职场上只有8.9%嘅人有胜算机会， 即系瓜柴机会都好大嘅。 不过喂，你头先讲过咧， 除非你直通天庭啦，咁另一回事啦。 阿亨利咧喺商界职场咧，即系打滚多年啊，讲咗点样应付啦。咁咧，其实咧有呢度咧有，亦都有啲好正面嘅睇法啊，即系氹下自己嘅，即系俾镬你咩，俾黑镬你咩咧？第一，你起码系醒嘅伙计。即系话唔醒嗰啲咧， 即系估你搞掂。咁你假设嗰个老细都系醒喎、 啊。你讲个概念即系咩？你睇嗰个概念，即系睇周星驰嘅电影，睇嗰个007，乜捉个盲嘅偷睇呢个国家秘密啊？即系嗰只，即系你搵嚟有咩镬？即系搵嚟有似样开咩镬噶嘛？ 系啦，搵佢都磨碌嚟咧，戆居居、戆鸠鸠。 即系你公司 搵都冇人信，会咩咁多啦？ 即系你公司唔会成搵个阿嫲嚟咩镬噶嘛？大佬真系。 不过咁啊，呢家嘢就咁啦，搵啲无关重要嘅咩镬啦。咁以前咧就係啲報館啊，全部個督引人咧揾埋曬啲咁嘅導遊啊、啲謀理啊，冇乜鬼用人咧，就俾佢做督引人。如果真係有啲咩事發生要坐監咧，就揾條導遊嗰條友話督引人，佢去坐監。 跟住發現嗰條督引人連字都唔識啊！屌有㗎， 即係50-60年代聽聞就係咁啲嗰啲嘢啦啊。 咁講翻啦，日劇啦，咁啊成日除咗呢套《半澤直樹》呢套咧，咁近期都有一套都係啊。阿介亚叔啦吓，咁啊做嘅叫Legal High 啦吓，即系叫做 我Legal High做第二季啊，呢个律政狂人乜鬼嘢？ 律政狂人啦，咁又叫你有好多名嘅，咩胜利就是正义咁样啦 ，OK， 咁啊佢呢套嘢我比较追得贴嘅，因为咧我觉得佢啲古仔好得意嘅，咁 以前我哋做啲律师片都系讲啲律师点样为正义服务啊， 系冇错， 为正义打算啊，佢又调翻转嘅 ，OK。 我呢个 系一个战争嚟嘅 ，OK。 呢个嗨个主角就系一个见到钱就即系总之见钱就嗨，乜 Q 嘢 case 都照嚟做。但系呢个嗨我睇过第二季，第一季我睇完就我冇乜印象。第二季我睇咧，其实佢个古仔几得意嘅，佢同我哋介时睇开嗰啲律师片有少少唔同嘅，系话。佢其實係會每一集佢都一個單元啦 ，OK。係。咁佢裏邊講啲 case 係好古怪。 全部啲佢 case 全部挑戰道德底線。啊。係挑戰緊全個國家嘅道德底線。佢第一集就講一樣嘅，就係、是、即係第二季第一集啦。其實第一季咧，其實講啲好荒謬嘅，因為搞笑啦嚇。咁同埋已經開始鋪緊路咧，點樣樣去表達佢嗰種咁嘅。价值观嘅啦，咁第二集开始咧，第一佢讲个呢个人嘅贯穿成十集嘅 case 就系一个人好衰噶啦，佢犯咗错噶啦，杀咗人噶啦，但系佢系咪应该判死刑咧？即系本有死刑噶嘛，系啦，咁佢就负责咧帮佢条友咧就打官司啦，就系、是、佢判佢有冇死刑啦，咁样啦。 即系佢嗰种拍法有啲似咩咧？其实而家你见《Legal High》第二季咧，其实个拍法有啲似啲美剧嘅。即係佢有條大線，嗰條線就即係每一集可能講少少。即係譬如你頭先講嗰條大線就講嗰個小説啊嘛，嗰、那個女對嗰個女仔話佢判咗死刑。 係冇錯，好似柯南啊嘛。 咁但係佢呢條線咧，只係每一集可能有五分鐘，甚至十分鐘講，即係通常都係講佢去探監講兩句，跟住就會去另外嗰一集要講嘅故事噶。咁其實佢嗰啲拍法有啲似嗰啲啊，如果你好似美劇咪好似嗰啲。嗰啲乜鬼嘢啊？类似嗰啲之前拍嗰啲叫做咩？讲嗰啲咩有超自然能力嗰啲啊，嗰类型嘅嘢咯。 superhero 啊， 类似 superhero 嗰啲嘅，即系佢每一集都系咁样去做咁啊。但系我睇过几集，其实佢都系嘅。我睇过有一集好好笑嘅，就系话嗰个有条猪饼，就娶咗个老婆，娶咗个老婆翻嚟，个老婆好靓啊。跟住后屘咧。就后屘发现咗咧，就原来佢老婆咧，隔时整未整容之，原来佢老婆系整咗容，未整容之条样好猪饼啊！要跟住就呢、這个 佢老公咧就好憎整容嗰啲人嘅，佢、就立誓咧，自细立志咧就娶个靓老婆，系、啦。咁因为咧，佢又发觉咧，要觉得我啲基因就咁样衰，你睇下我父母都系好样衰嘅，你睇我爷爷嫲嫲都好样衰，所以我要咧娶个美女。啊！咁我啲令到我以后啲仔女啲基因就靓仔。 佢系好病态噶，每一个同学咧，都系包括我个女主角咧，都系佢啲同学嚟噶嘛。每一个会评分噶嘛，有本簿写嘅，点好搞笑。跟住就出现咗呢个问题啦。咁究竟同唔同佢老婆离婚咧？ 系。 咁佢老婆又话啱啱又话有咗啊。咁你同唔同佢离婚咧？咁其实呢啲系一啲好点样讲 controversial 嘅社会问题啊。其实我每一呢、這个 typical 嘅 case 咧，咁其实就挑战紧我哋嗰啲道德底线嘅。咁其实你一个伪善嘅人啦，想呢、這个就睇表面啦。咁阿布扎食树咧，唔系嗰个个主角啦， 古美门律师 系古美门啦吓。咁Soske 啦，咁样就帮嗰、那个嗰、那个丑男喺度打官司啊，咁样唔系啊，我哋所有嘢都系睇表面嘅啫嘛，根本就唔系睇内涵。你傻嘅咩？边人睇内涵咧？啲黐线呢啲嘢呃你嘅就 OK， 全部啲嘢都系呃嗰啲咧本丑嘅人 OK， 所有嘢都系睇表面嘅咁样吓。 咁啊变咗你见佢，即系当然而家佢都红啦。其实而家你见佢红嘅，其实喺日本系几个啫。呢个芥雅人系咪叫红？系咪代？芥雅人啊，另外就系拍嗰、那个死了！拍罗马浴场嗰个阿布宽啦， 系 呢啲咪红咯。而家你见土坦埋日本都啲广告，全部都系搵啲人拍嘅啫嘛，基本上吓咁啊，变咗又唔系而家开始又唔系要靓仔靓女噶咯。 系，因为而家讲深度嗰啲嘢， 而家系讲深度噶。而家你见就算木村拓哉拍啲电视剧，都唔系一定收得噶。 系吓，即系木村咁嗰套有一套讲政治嘅，讲 change 嘛。佢做咗国家总理啊嘛，系啦， 做首相 去面对，做咗首相点样面对啲国家嘅问题啊嘛。 啊，咁啊變咗又有啲唔同啦，咁你可以睇嘅，譬如而家啦 ，Legal High， 同埋呢個頭先講嘅半澤直樹，咁啊呢一類型嘅電視劇就可能開始就會引領嚟緊呢十年，日本嘅電視劇有少少唔同咯，因為你又坦白講 咁簡單咯， 即係唔會咁簡單，即係嗱，即係點講？你話我哋韓劇好多人睇咧，咁啊我就好少睇嘅。 韓劇一個叫活喺過去嘅年代。 但韩剧有几好， 所以师奶啱睇。 嗱，但韩剧有几好，因为我发现我大老母 会面对现实嘅。OK， 我发现我大老母咧系唔睇 TVB 电视剧嘅，因为佢睇唔明真系。但系如果嗰时亚视仲有播咧，夜晚黑八点钟咁样，我大系睇韩剧嘅，我大系睇得明佢讲咩。系啊， 哇咁烟啊，咁 track 啊，咁烟啊吓， 睇得唔明佢讲咩嘅。但我睇过一两集，屌嚟嚟去都系讲啲乜嘢，冇睇啊，好似 系咁，你睇到条大 Q 系啦。但系日本嘅电视剧犀利嘅地方就系、是，佢依期嗰啲全部都系讲深度啦。咁啊，咁我讲翻啦，咁都讲翻呢个系。咁其实我最新嗰集咧，咁就你应该下今个礼拜大结局噶啦。吓、啊、就讲过，佢每一集都挑战嗰个底线啦。最新嗰集系、那个律师系挑战紧全个国家、那个人民嘅民意，即系民意实啱啦吓，民主啊实啱啦吓，但系咧。民主可以民粹啊嘛，咁我讲一样嘢啦，咁你如果你个个人民都支持嗰件事，应该判佢死刑嘅话，咁、那个司法制度要嚟做乜嘢咧？咁我哋建立咗人类咁多年嘅历史嗰、那个精要嗰啲咁嘅精韵，咁又去咗边度咧？咁其实佢讲样嘢好鬼深嘅，就系、是、话其实咧人类只不过一个啊又渺小啦，又贪婪啦吓、啊，又成日犯错嘅生物，咁我哋咧就冇呢个资格咧去判别别人嘅啱定错嘅。因为我哋嘅得到的真相就好少嘅啫，咁啊，身为一个律师咧，其实你唔系最紧要嘅求真，你最紧要咧就系帮你嘅家人咧打赢官司 ，OK？ 咁啊，嚟边个啱边个错系留翻法律嘅判断，咁其实我想大个意义就咁 嘅 啫。 唔系，咁你好正常嘅，因为而家你好简单啫嘛，即系如果阿杜比都系做开呢一样嘢，你都知道，其实而家我哋所谓嘅民意啊，即系我哋对嗰样嘢点样睇，其实某个程度上我哋都系 based on 报纸去报道嗰样嘢。佢哋俾一個判斷係你接唔接受咁解啫嘛，所以點解有啲案開始審緊嘅時候就唔可以再報道噶嘛，大佬真係，即係特首話齋已經進入呢個司法程序，佢就唔會再 comment 啦嘛，大佬真係。咁即係某程度上，我哋去睇一啲嘢都係俾一啲我哋所謂叫 opinion leader 去 take it for granted 啦，或者係跟住啲大羊群走啦嚇，咁樣樣去諗就冇獨立思考嘅。咁你其實就係一般人所犯下嘅諗嘢係錯誤嘅，咁亦都係。因为所有人类都系咁样谂嘢咧，咁亦都系点解 marketing 会成功啦？你都要了解佢哋点样样去做咧，先至可以做到 marketing 嘅吓。 咁啊，类似系咁嘅情况啦。咁今日仲有啲咩特别嘢要讲咧？使唔使再讲下呢个大河剧咧？ 系大河剧，我谂可能如果下次有机会再讲翻啦。 下次啊，大 系啦，因为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 吓。系啊，大河剧几好睇噶， 非常激烈，系大河剧咧，系啦，可以系 可以 另一系列去做。 中国点解唔即系中国点解唔即系冇拍？拍唔到出嚟啦， 都有佢類似係拍，即係如果早十年八年前咪拍嗰啲咩康熙大帝啊、雍正皇朝啊嗰類咯，即係佢其實大學劇係類似呢樣嘢，即係佢都係用一個特定嘅時間，通常佢有個主人公噶嘛，即係譬如如果早兩年咪最出名咪拍嗰個《龍馬傳》咯，即係講呢個 福山雅治做嘅， 福山雅治同埋呢個廣門良子同埋又有大和田做噶嘛，咁就即係佢都係講一個 岩崎誠太郎啊，大和田做 一個時間裏面發生嘅嘢咯，即係但係國內而家又好鬼敏感噶，又驚你拍呢啲嘢借古放今噶嘛，大佬真係，但日本仔又唔會講呢啲嘢噶嘛，應該係嘛？ 我日本仔佢大和劇就但係佢嗰個經濟收益就非常之大啦，咁樣咁、或者我哋下個星期啊再我就討論啦。咁其實咧，我哋今集咧講嘅又同呢個商業冇關係。好似啊，其實 咁電影都係一個商業製作嚟嘅。 問題就係、 是、商業製作。 上個禮拜我哋講就係呢個有咗 community， 咁你要了解 community 諗乜嘢，咁你先至製造到好嘅嚇嗰個策略。 哦，如果你講到咧，我 絕對係啲劇都係反映到嗰個年代嘅喎。 因為我補一句，其實佢而家咧，你見點解你講日劇嗰個影響力細咗咧？其实如果你有留意咧，我发现系你我唔知你知唔知嘅就系、是，其实近呢五六年咧系多咗人去韩国旅行嘅。咁当然因为韩国去 promo 去旅游啦，因为我记得我第一次去韩国系十几年前出差去嘅时候，你系冇可能自己自由行去韩国嘅，因为系啲人唔识讲英文，条街冇中文，根本你去唔掂嘅大佬人。但系点解而家好多人中意去韩国咧？我谂同韩剧嗰个影响力系有关系，即系佢好中意搵啲靓景啊去拍，啲人就中意去旅行嗰时去啊嘛。但日劇咧就開始就反而少啦，即係如果日劇，我記得仲有啲人係想去日本都會去，睇完日劇想去咧就係呢個彩虹橋啦，即係講緊呢個係十九幾年前嘅日劇啦。 好啦，喂，有機會再講過啦。 今日差唔多啦，唔 係嘅。多謝各位收聽嚇， 本來想短啲嘅，咁都變咗做到好長啦。 口水太多。 Okay, 好啦，多謝各位收聽， okay, 好，拜拜， 拜拜。 拜拜。 life? What's life? What's right? Can you even make it? Don't even try to fake it. I'm a lawyer, not a loser. Big shot caller. Objection overruled.